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15:00到15:30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徐敏，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好，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的专题节目，今天呢请到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宋觉贤宋主任，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中西医结合治疗一些神经内科的疾病。首先呢我们先欢迎宋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 大家好。 我们知道这个宋主任的专业其实是在这个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来治疗一些神经内科的疾病啊，今天您就先给我们聊一聊啊，您在平常这个工作当中治疗的一些疾病啊，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啊？ 好的，好的，大家好，我先介绍一下我本人，我呢其实本科、硕士、博士全是读的西医，但是到宣武院之后呢。我们有一个中西医结合专业组，宣武院呢是神经科建成的，而且现在我们又是国家医学中心，专业也分得非常的多，但是在这个应该是在90年，当时就已经建立了中西医结合专业。我们当时神经科是分七大专业，但里面当时就有一个中西医结合专业，就是我们宣武是有一个中西医结合的传统的。然后呢，又有一个我们的名老中医高丽主任，他当时就一手，他是神经科的大夫，他又是学过中医，所以他真是中医西医两套教学背景的，还比较罕见的，又是做一个神经科大夫，所以他就创了这么一个专科，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下来了。应该说在全国西医的三甲医院啊，人神经科里面还单独设一个中西医结合专业，目标全部集中在用中西医结合的手段去解决神经科疾病，还是非常罕见的。而且我们这一支小队伍其实别看人不太多，但是我们还是做了一些比较突出的贡献的。尤其是我们一直这么多年来嘛，我们其实就是把目标放在解决问题上。就是我是一个特别想解决问题的人，我是希望就是能把病能够看好。我们神经科的疾病呢，其实诊断就非常困难，能诊断清楚到我们宣武院来，有很多都是全国怎么都看遍了都想不明白、弄不清楚的疾病。那这个我们是必须要想办法把它诊断清楚的。但是，我刚刚入行的时候，我就发现，即使很难诊断清楚，被诊断清楚了，治疗手段非常有限。我们以前有个老主任说，我们叫三素一汤，维生素、抗生素、激素加一个甘露醇脱水，三素一汤。其实就是说他那个能够用的药比较少，但那是老的时代了、哦、现在也是能治疗的药物也比较多了哈。但是呢总体来说治疗手段并不是那么多，而且我们神经科有很多很多真的是太难治了，你都觉得令人绝望的那种疾病。比如说咱们那种大家可能也知道叫渐冻人是吧？老百姓老听到渐冻人，我们医学上叫运动神经元病，就是你能眼看着就是这个神经元在不可逆转的按程序在提前凋亡。这一凋亡是个医学名词，它是来自于就是看着树叶从树上呱啦啦掉下来了，都提前落了是吧？他有的人可能才40-50岁，有的更年轻，他那个慢慢慢慢就肌萎缩、肌无力，然后就是完全就不能动了。这种你就觉得作为一个医生你那种其实我觉得医生很多时候真是从绝望中寻找希望的一类人，你不停的在受各种的挫败，然后不停的想穷尽你的力量想去解决问题。人类用 本身自己的智慧在解决人类的问题，还挺难的。就是这个运动神经元病到现在还是世界难题，没有办法解决。我们当时我记得治了一个是从美国来的化学家，他在美国诊断了运动神经元病有3-4年了。他很幸运的是他娶了一个中国老婆，然后呢他当时自己可能60多岁了，有一个突然有个3岁的儿子，他的目标就是想能抱抱这个孩子。所以我当时也听了觉得哎呀挺心酸的，特别但是我觉得也很难。他在美国也什么都治过了，我们还有什么方法？那我们就给他用了一套中西医结合的组合拳，我们有用中药啊，有中药汤剂，然后还有中药注射剂，还有我们最重要给他用了艾灸，而且我们用的是疤痕灸，就是咱们古法的那种，就一定会灸出水泡来，把水泡弄破了，把浆液挤掉了，在泡上还要再灸，很疼。但是其实这种疤痕灸是以一当十的，就是比咱们那种悬灸，比平常咱们在这儿艾灸还要再高10倍的效价。他很疼，然后他说没关系，说再疼疼不过我老婆生孩子啊。然后经过我们这个两周的治疗吧，哎呀特别棒。他来的时候就是抱着个呼吸机，齁露着腰，根本直不起腰来，然后24小时得带着一个无创呼吸机了。然后等到出院的时候，2周的时候，你就看他越来越好，能在我们楼道里面溜达，还能就是能抱着辅助的抱着他孩子。我都是就觉得中西结合是你一努力，你想尽你所有的方法，还是可以能够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医学上真的没有禁忌，没有界限。后来我们最后发现呢，就是这一类的疾病，我们艾灸好像是对叫我们就比较专业了，就是对那种下运动神经元病的，就那个肌肉和神经接头有问题的人，用艾灸效果非常好。所以有的时候中西结合绝对不是一堆中药加一堆西药，那个我们主任讲那个叫中西凑合，那不叫中西结合。中西结合是真正的理论的结合，而且你结合好了，你最后是做减法，你让它能吃一片西药解决，你可能不用让他喝一锅汤药，但你不能解决的时候，你可能就要选择，可能是让他用中药注射剂啊，有可能会让他吃丸散高丹，都有可能用。就是我很喜欢中西结合，是因为它是个很灵活的，我很能够让你的所有的学习能够融会贯通，无论你的西医知识还是你的中医知识，能够真的是瞬间它就能够有一个灵感能够打通起来。 那您平常就有没有什么中西结合的这个案例啊，给我们说一说？ 对，我就觉得就越讲我越想到好几个案例。就是很早期的时候吧，我们有一个患者，他是个是个脑炎，就是病毒脑炎，就是发高烧，然后脑袋里面疼，然后可能会有些精神症状。这个人他就是他脑炎，但他同时呢口腔溃疡很严重。就是我切记的，我们主任讲两个同样一样的病，你把这个人当整体来看，如果他可能都是脑梗塞是吧，你这个人把脑梗塞的这个人的脚气同时治了，他恢复的也会比旁边那个人你不管脚气的人好。就是说你得把人当个整体。所以我们这个脑炎然后又有口腔溃疡的时候，当时我就想，他说哎呀我太疼了这个口腔，我只好拿了瓶二锅头漱漱口。主任说你看这个火上浇油是吧，你已经有火了，在二锅头又是个热的酒又进去烧一遍，其实他只是短暂的来个强刺激而已。我当时我觉得我就来灵感了，我们主任说这个人肯定一看是个小肠火，那个小便也黄，口腔舌尖红红的，然后还有溃疡，那这个是个心火，是个小肠热，所以我们要给他用导赤散。导赤散是前移的一张方子，给小孩用的，就是专门去心火的，这是口腔溃疡很好的。哎，我当时想，我突然我觉得那个灵感就是特别好玩，我说哎，咱们把它冻成冰块吧，反正也是带尖，冻成冰块，然后让它含着，这样就更多的能够在周围起效果嘛，这个口腔溃疡又能镇痛，又能让它吸收。哎呀，这个你想，这个哪一本书上都没讲过， 是， 这就你的知识就突然灵感就迸发出来了。然后这个人含了一天冰块就好了，我还没见过这么快好的口腔溃疡呢。这就是非常好，效果非常好。还有一个好的一个故事是我，我们神经科有脑梗塞，你梗在运动部位你可能就偏瘫是吧，你梗在那些说话的部位你可能就说不出话来，失语，有些堵在那些管麻呀，你就觉得这个地方麻或者疼什么都有。但是我这个患者他是一个非常少见的梗在你看东西的枕叶视觉中枢后脑勺那儿那个地方，这种叫皮层盲。你这个地方梗塞之后他不瘫，但他根本就看不见，他就中枢，你外周眼睛能看见的东西传到脑袋里面，他不成像了，你可以想象这个电脑中枢 CPU 他就不成影像了，他就看不见东西了。他是他儿子扶着到我的诊室的，他儿子很孝顺，我当时也觉得挺感动。他儿子说大夫你无论如何想想办法，我爸就是 就是根本看不见了，你看生活就没有办法了，两个眼睛都看不见了嘛，就是完全是。但是皮层盲的确在我既往的那些知识里面，我认为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是吧？皮层盲全都堵死了，坏死了，你怎么办呢？那我就是还是用，那还是用像传统的中医想办法，那就是师傅教的。我觉得我们这个，这是我们以前的我的师爷，南京的周仲英国医大师，他讲过，他说无论什么时候，你都要想，我是一个中医，我能够用中医的方法教我的这些理论去解决我看到的问题， 嗯， 就无论说你都不要慌张。哎，我当时想，那咱们在想这个人怎么回事啊？然后我想到他是个梗塞，神经元丢了，那我们有什么方法让神经元更多的？因为现代医学告诉我，神经元坏死之后不能再生，但是有一些中药能够让神经元，还有一些半死不活的神经元能够活过来，活血化瘀可以。另外呢，他那些神经元之间的突触还能够再生，所以我就给他用了一些帮助这些神经修复的那些中药，然后加活血补肾的方法，这是吃的。然后呢，哎，我觉得又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方案，就是以前这是欧洲有一个牧师，他发明一种叫后脑视物法，就是他说你想办法得要看，他是来解决视疲劳的。他说就是他看东西，他都习惯从后脑勺看，意念看。这个就是我要从就是后脑勺看东西，这不就是咱们这个人梗塞了，他的后脑勺坏了的原因吗？我说这样，你呢，咱们我说你呢就去买一些香，但是要买好点的这种沉香。沉香呢，我们做过研究，它能够突破血脑屏障，所有的香都能够突破血脑屏障。你看眼睛是个窍，窍是什么？血宝盖底下藏个机巧，是吧？藏得很深的这些功能，这些功能坏了怎么办啊？所以我们要把它再把这个窍给打开来，发现这些香能够突破血脑屏障，让这些窍打开了。因为香很窜啊，你在一楼点，你可能十楼都能闻得着，整个屋子都能闻得着。它能够弥散，让你这个血脑屏障能够突破。所以我说你买一些，点一些线香，然后在暗处从那个看那个红点，从头看到尾，每天看一个小时或者半小时吧，然后看这个香，凝神看。但看的时候你要从后脑勺去看。然后这个患者就坚持了大概有一个多月，说慢慢就看见了。我当时就很震，对，我也很惊喜啊。然后就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到三四个月，像半年了，最近都跟我说可以骑自行车来看病了，以前能看1米5米，现在能看10米，特别的振奋人心。就是他60多岁了，我也没想有这么好的效果。然后他自己给这个发明叫看香疗法，他说宋主任说这个看香疗法实在太好了。然后就是我后来还有几个病人也是类似的疾病，然后也就他们就组成病友群交流交流，也有收获。就是这真是个中西合璧的方案。当时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想到，因为咱们古人是练那个视力，射弓箭就是要看小小的东西，凝神看，然后把这个视力其实慢慢慢慢练起来的嘛，把一个小小蜘蛛看到车轮大，是吧？所以这个就让他看这个香头，从头往看到结尾，其实一个凝神的过程，凝神的过程也是练这个视力。但是看的时候一定是从意念上去，我相信应该是重新建立了一套新的视觉通路。我相信是重新建立了，因为神经是有再生和可塑功能的。就是这个通路是有再生和可塑功能的。这个神经元坏死了就坏死了，它不太能再生，但它周围的东西，包裹它的营养它的东西，还有可能再有活动。所以其实就是真是医学它看似是有这个禁忌，是吧？是绝望的东西，就告诉你定论了。但是你再往前努努力，再往前拱一拱，有可能会有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就是其实就是您用了除了这个西医，咱们有开刀啊等等这些方法啊，其实还结合了这个传统的中医，所以它叫中西医结合来去治疗这个病哈。 是的，就是一个很有机的结合。对，比如说还有打开来聊就刹不住了，我们还有那种血管闭塞的，就是血管。现在很多人有脑动脉硬化，然后有血管狭窄，然后呢他有的很多人也不愿意放支架，有的人也不能放支架，年纪比较大了。最简单的是我奶奶的例子，我奶奶有5根血管，她80多了，有5根血管狭窄了，她有头晕症状。然后我就一直坚持给她用中药，因为我们做了一些研究，发现中药里面有一些活血化瘀的虫类药，是能够让这些血瘀症就是血管闭塞能够再有逆转有好转的。我也没想到80多岁的人在我的这个3年坚持监测底下居然最后现在只剩2根血管狭窄了。所以在我们医院做那个血管超声的大夫都说你 您这个吃什么药了这么优秀，就本来有五根呢现在只剩两根了、嗯、所以他的这个案例经常被我用来鼓励我们门诊的那些患者、 嗯、 就是坚持服药，但是你得选对症，就是这个人选什么中药、 嗯、 吃到什么程度，这是需要有水平的、 嗯、 你要掌握了中医的这些理论然后去选、 嗯、 而不是这我们叫不听院士的就听院里的，而是大夫我们院里的说吃点三七粉好哎、我这是不是一辈子就是阿司匹林了、 嗯、 其实不是的，是要真正找到一个合适的 对 了知了中医和西医的理论来帮你选你到底吃西药还是吃中药、 嗯、 到底怎么结合、 嗯、 哪个吃多少哪个吃怎么组合，这个里面有很大的讲究 哦。您再多给我们讲几个案例吧 就是好多好多那个还有好多就说我哎呀，当然还有好多病人就说那个大夫我这个您给我调调脸色吧，什么都有、 哦、 是吧，保健什么都有、 哦、 中西结合它其实是融合在你生活当中去的、 嗯、 但所以咱们就谈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就如何、嗯、刚才那个问题续下去讲如何找到一个好的医生、 嗯、 好的中医、 嗯、 其实好的中医你可以观察他本人的气场不错、嗯、而他周围的人也被他调得不错、 嗯、 这样的人基本上就应该是不错的、 嗯、 就我觉得他这个总体他就掌握了平衡、 嗯、 我觉得中医是一个老祖宗传给咱们的生活智慧、 嗯嗯、 是一个解决方案， 是的， 对，你如果能够真正掌握这套理论、 嗯、 你周围就能过得很和谐，你和你的周围和你的自然和你的各方面你就能够变得非常的平衡， 对对对，是的， 而且我觉得用好中医其实就是掌握好一个平衡度、 哦、 就是帮助人自己建立一个自愈、 哦、 所以我有的时候觉得很多患者说大夫我这个头疼能不能给我去了根儿、 啊、 有的时候我就在讲、嗯、我说您可能想去了根儿你可能就会出别的问题了， 嗯嗯， 西医其实能打靶效果很好， 对， 但往往你摁下这个葫芦会起那个瓢、 哦、 你是不好说的， 对， 但是中医呢我觉得它是重新帮助人建立一个小的内循环， 嗯， 可能尤其像中医还能降血压，我的专业还要看一些代谢疾病、 哦、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哦、 中药来降这些东西的话，降血压降血糖的话它能降、 哦、 啊，而且它就会让你重新在一个新的平衡上建立平衡，不会像西药撤掉了你血压崩弹上去了、 哦、 西药撤掉了你血糖崩弹上去了，不会，你中药吃一段时间之后它自己就建立平衡了、 哦、 它在一个低水平时候你就可以维持住了，它就没有它把它撤掉了它也不会崩弹上去了，所以我觉得就是祖宗传的这套方案咱们用了这么几千年了，人类咱们中国人基本上这个健康都是靠这个中医来传承的、 嗯、 有它优秀的地方，西医不过是这个两三百年它里面也有优秀的地方，这两个不冲突，真正的能够融合起来才是能够真正起很大作用的。当然现在那个也有很多人把这个中医讲的我觉得妄自菲薄和妄自尊大都不对，把中医说到什么都可以然后把西医说的特别妖魔化也不行， 嗯， 对，那个绝对是害了中医、 嗯、 真正的我觉得有效的就把中医里面真正能有用的给它用好了，把祖宗教你的这个方案用好了、 嗯、 这个才是对得起这个中医。还有呢就是大家可能都在讲注射剂是吧，中药注射剂大家都提它会出副反应、 哦、 其实我们发现回顾性的发现很多中药注射剂是大家没有辩证用药，为什么呢，中药都是有属性的，中药都有寒热温凉，其实中医有一句话叫不辨阴阳动手辨错，其实它也理论也比较简单，你这个人是个热你就要用凉药、 嗯、 你这个人是个虚症寒症你就要用热药，这个老百姓你感冒发烧是吧，我发高烧了妈妈可能就着凉了，你觉得受寒气了妈妈可能就给你煮一碗生姜红糖水把这寒气排掉是吧，出点汗，就是这是一个很朴素的观念大家都是能够接受的、 嗯、 但到注射剂的时候你就把它当西药用吗，不是的，你从这个比如说川芎芩或者是血栓通、 嗯、 或者是那些葛根素这些，它本身从这种川芎它就是个热的，葛根它可能本身就偏凉，这两个注射剂完全就是不一样的，就你适用的人也不一样，热的人你可能就要用凉药，凉的人就要用热药，这个时候你要分清楚。所以我们这个中药注射剂我们做了一个挺好的研究，然后也向全国还有我们所有愿意来学习中西结合怎么治脑卒中的那些专业科的神经科的大夫我们都在一直不停地宣讲，还有怎么讲好怎么用好中成药，像很多中成药活血化瘀的药就刚才我们讲的有很多呢，你怎么选好，这个人血瘀到什么程度你选哪一类的，有的人已经很瘀了你可能要用虫类药，有的人只是轻轻的瘀可能用草类的草本类的就可以，虫类药在中医里面讲是血肉有情之品， 用西医的观点讲，它是个蛋白质，你可能吃进去或者就会有一些有人会有排异反应，所以你这些都要综合考虑的。所以真的我觉得祖宗讲的那句话叫有事真用是药，有这个症状你才用这个药，你有这个症，这个症是在医生看出来的，总结出来的，根据你个症状辨证辨出来的，有这个症你再用这个药，有是真用是药。 嗯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这是一个挺关键的问题。嗯，不是说这个药不好，而是说你会不会用。所以中医的理论、西医的理论，中西结合是一定要两套腿，两条腿都好好走路。我觉得中国人比较幸运的就是你在两条路上走，这条路走不动我还能试试那条路，那条路试不通还能走回来，来回踩你都可以找到就比别人多一条路。 嗯，刚才我听您说了好多这个中医的方法，就有这个什么熏艾灸条哈，然后还有这个用沉香，然后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中医的方法吗？ 针灸 很多， 对对对、 哦、 像我们神经科很还解，我们就是还有贴穴位啊、 嗯、 还有我们像就帕金森、 嗯、 对帕金森，还有其实我们帕金森里面有很大一支是那个叫多系统萎缩，当然到我们医院的就是、 嗯、 真的是就是 重了、 就是不是就是比较罕见的很难诊断清楚的了，然后在我们这儿他们又有很多西医是无法解决的，体位性低血压、 哦、 你站起来血压就低，躺下来血压就高、 哦、 就头晕没有办法是吧，那你吃降压药他站起来就没别活动了，他躺在那儿 是血压是低下来了、 嗯、 就没有办法，然后还有一些排尿障碍，西医也没有什么好方法、 嗯、 这个针灸就效果很好，有的时候尿储留，有的时候尿失禁、 嗯、 还有一些便秘、 嗯、 啊，便秘有的人就很难缓解，那就他那个因为帕金森不光是你肢体的活动僵直、 嗯、 你的直肠植物神经肠蠕动也慢了也僵了，所以他大便排的就慢了，就便秘了、 哦、 所以这些时候就是非我们叫非运动症状、 嗯、 所以基本上我们中药是很优秀的、 嗯、 你选对了症状、 嗯、 然后去用上中药效果都非常好、 哦 哦、我们帕金森和基本上也是有一大半都要用到中西结合来治疗的。嗯 嗯， 还有就是说大家可能我经常也受到质疑，就说急性脑梗的时候、 嗯、 大家说已经有溶栓了、 嗯、 你们还要中药吗、 嗯、 就很多老中医专家还问我说就急性脑梗的时候西医都做那么好了还要中医干嘛。 嗯， 就其实就是中医自己放弃了这个急性的阵地，但我们一直在坚守，因为我们的确发现是溶栓有好处，但溶栓如果溶得不好它有出血。 嗯 啊，有的时候做介入做造影刷一遍，他这个人马上热象就出现了，他就会有炎症反应，还有放支架他也会有炎症反应，但是这些溶栓的放支架的前后吃了我们中药的人、 嗯、 效果都会非常好、 嗯、 就很少能够减少那个出血，第一是第二是那个放了支架的人前后吃了我们这个中药之后，我们有协定方啊、 嗯、 然后吃完这个我们正在转化这个专利方非常好，吃了这个方子之后他那个再狭窄率就很低，几乎我们病区就没有再狭窄、 嗯、 一般有的大概有以前高的时候可能有30%还会再狭窄，所以这个率还是挺高的，你本来放个支架是预防脑梗的，那个支架里面都又堵上了，那不就更麻烦了吗？ 嗯， 而且我觉得我们中西结合非常优秀的是在于有一个方案叫活血化瘀治疗脑出血。 嗯 嗯，老百姓就会讲我都已经脑出血了还给我吃活血药吗、 哦、 我不就更出血的严重了吗？不是的，中医这个中药就是非常优秀，它很聪明，它脑出血以后其实那个血肿就堵在那儿了、 哦、 其实我们研究发现6个小时以后那个地方就是个机械性的血肿，就压迫那个血管，它其实就不再出血了、 嗯、 但是很严重的损伤呢是因为它血肿压住之后周围的循环血瘀了，微循环障碍了，这个时候那种微循环障碍才是最后导致你瘫啊说话不好啊恢复很差的原因。但是这个时候其实脑出血现在西医也不用止血药了、 嗯、 因为发现止血药会加重那个周围的微循环，但是也没有好方法去解决这个微循环，这时候中药就能上场了。你看西医就研究清楚6小时，所以我们在24小时以后再出血的几率很小，那么我们24小时就开始给他用活血化瘀的中药，而且用活血止血的方法，就是你哪边有出血我能止住你的血，你哪边有梗塞我能让你这个梗塞活起来、 嗯、 所以这个中药是双向的，很聪明，真的很智慧。 嗯 啊，我们发现通过我们活血化瘀治疗比对了做了数据发现能够快1周吸收啊、 嗯、 我特别记得一起做一个研究的时候这边活血化瘀治疗的、 嗯、 那个是 就是西医就对照的，那个这个快一周就出院了，俩老太太一块儿差不多，说那个老太太说我也想吃那个药，我也有钱大夫，我也想吃那个药，就是这个就是科学研究，你就没有办法，你是这个组，你可能就得为这个研究做出一些贡献嘛， 对， 这样我们才能知道哦，原来活血化瘀是真正有效的，能够快一周吸收。嗯，我们中西医结合一直讲究追求三最， 嗯， 哪三最呢？是。嗯，最好的疗效，最小的副作用，嗯，最好的经济学指标，其实大白话就是说花最少的钱，有最好的疗效， 嗯， 最小的副作用， 嗯， 为什么呢？你如果中西医结合，真正的有机结合起来，你用的药就是少了， 嗯， 你就会选到那个最好的方案，那你这个疗效肯定就是最好的。那么选的这些，其实你治疗手段越多，用的药越多，你副作用肯定越大，所有的治疗都会有副作用的。你如果少用药，那你肯定副作用就小，那少用药显肉眼可见，肯定花钱就是少嘛。所以其实很多本来就要花很多钱去做支架啦，或者是怎么样做手术的，很多的在我们这儿经过长期坚持治疗，哎，慢慢那个血管狭窄就逆转了啊，然后可能就好了，就不用放支架了，也有。 嗯，哎呀，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谢宋主任啊，给我们介绍了许多中西结合的方法去治疗一些神经性的疾病、神经内科的疾病啊，也欢迎以后您能常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多科普一些这个关于神经内科的中西结合的治疗方法啊。 好的， 好，谢谢您。 好的，好的，再见。嗯，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徐敏，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00，下午的15:00到15:30播出，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最后要提醒您的是，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和我们一起交流互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行京津冀。 在我小的时候拥有一个梦想，希望长大以后去北京逛一逛，看看万里长城的坚强，听起中华民族的脊梁。长大以后努力读书又工作，却才发现人生其实非常匆忙，但是那个心愿却一直藏在我心房。前门楼子看一看，大碗茶来尝一尝，胡同里面转一转，独处抱着十里香，北海倒映着白塔，让我们荡起美丽的双桨。我要去北京逛一逛，去看那红色的城墙，墙里面写满了中国几千年的沧桑和光芒。我要去北京逛一逛，要朝地呐喊，大声歌唱，眼里面闪着光，激动下新北京可爱的模样。天南海北走过了许多的地方，还是没有机会去北京逛一逛，看看奥运生活的光芒，一次一次点燃了东方。曾经许诺要走过许多的事情，一件一件都已经慢慢的实现，今年一定要到北京放飞心情。国家大剧院看一看，斗志里打滚尝一尝，天安门广场转一转，北京烤鸭十里香，回民湖和清华园，重温儿时的理想。我要去北京逛一逛，去看那红色的城墙，墙里面写满了中国几千年的沧桑和光芒。我要去北京逛一逛，要朝你呐喊，大声歌唱，眼里面闪着光，记录下新北京可爱的模样。原来北京的天也这么蓝蓝，笑容挂在每个人的嘴边。 想我一定会感动，久违的相逢不会再是梦。我要去北京逛一逛，去看那红色的城墙，上面写满了中国几千年沧桑和光芒。我要去北京逛一逛，要找你呐喊大声歌唱，眼里面闪着光，记录下新北京歌